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人呢，特别是这个越来越年轻的孩子们哈，在毕业的时候呢，都会来一次毕业旅行，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增长见识的同时呢，来纪念青春。在滚石唱片推出的这样的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合集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张以毕业旅行来命名，其中的歌曲呢大多也都和地名有关。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就是这张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毕业旅行。那么各位是否有过毕业旅行的经历呢？欢迎各位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伍佰的《挪威的森林》，那它是伍佰的代表作之一，是吧？收在1996年发行的合集《爱情的尽头》之中。但整首歌呢，其实跟挪威没啥关系。在1965年的时候呢，Beatles 甲壳虫乐队发行了一首歌曲，就叫做《挪威的森林》，它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歌中呢，就说心上人的房间和挪威的森林一样冷清。那后来呢？是吧，喜欢读书，特别是读小说的这些朋友都会知道，村上春树呢从这首歌里得到了灵感，创作了一本恋爱小说，名呢也叫挪威的森林。那么从小说开始就跟挪威和森林呢就也没有关系了，而伍佰呢正是看了这本小说之后有感而发，又创作了这首歌曲。因为想不出合适的名字，所以后来干脆继续叫挪威的森林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来自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伤心太平洋，来自任贤齐的经典歌曲。杨天说，高中毕业那年，我自己去了上海看了世博会，那是第一次自己出远门，本来挺兴奋的，结果到了那儿呢一直发烧，因为第一天住酒店的时候空调开了抽湿，一直没关，后半夜房间里干燥得很，所以说嗓子就发炎了，紧接着就发了烧，不过呢还是硬撑了一周才回去。好吧，难忘的记忆哈。所以说呢，毕业旅行只要有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发生一些什么能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事情。其实我也有啊。好吧，合集毕业旅行当中的影视歌曲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由李健富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京华烟云》。这首歌呢是1988年出品的电视剧《京华烟云》的主题曲，当年呢这句那是相当的火呀，在台湾地区开播的时候呢稳居收视冠军宝座，剧中的这个主题曲和片尾曲呢也因为剧集的热播而走红。那么这两首歌呢都是潘越云和李健富合唱的，不过呢主题曲《京华烟云》的流传度似乎要比另外一首歌《浮生梦》要高一些。一起来分享李健富和潘越云演唱的《京华烟云》。京华烟云来自李健富和潘越云的共同演唱，年代很久远哈，相信呢真的是看过和有相关记忆和经历的朋友才会对他有印象。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毕业旅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记得呢几年前有过这么一个说法，说情侣好像不能唱广岛之恋，因为唱了就容易分手哈，所以说让这歌呢特别魔性。其实呢这样的说法根本没有依据，都是巧合。那么真正恩爱的情侣怎么唱都不会分手是吧，不是真爱的唱不唱最后都一样。不过呢这首歌本身确实呢不太适合情侣唱，因为歌曲本身讲述的就不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是吧。这首歌的原唱呢是莫文蔚和张洪亮，词曲呢都是张洪亮包办。他呢就曾经透露，这是在纽约求学期间，为了纪念自己和一个加拿大女孩短暂的异国恋而写下的歌。当时呢他在上电影课的时候看的电影就是《广岛之恋》，因为影片讲述的故事跟他自己经历的事呢都是非常短暂的异国之恋，所以说呢他就把《广岛之恋》四个字当做了自己的歌名。一起来分享吧，这首很魔性的歌《广岛之恋》。 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 广岛之恋来自莫文蔚和张洪亮的共同演绎。易先生说，其实自己出去旅游也挺有意思的。有一年我去了黄山，碰到一个大叔，身材微胖，长得很像曾志伟，他也是自己一个人，哎，搞不好就是曾志伟啊。他说我们俩一起结伴游了一个下午，跟他学习了很多摄影方面的知识。其实呢，我对摄影当时是一窍不通，拿着一个数码相机到处咔咔咔，而他呢是玩这个单反的，很专业，也跟我讲了很多角度选取还有采光方面的技巧。嗯哼，确实哈，这个出去走走转转，接触一些世界，真的要比待在家里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那么除了这首《广岛之恋》的合集《毕业旅行》当中，还收了一首莫文蔚独自演唱的歌，叫做《双城故事》。这首歌呢收在莫文蔚99年发行的专辑《就是莫文蔚》之中，是专辑的主打歌，也是广东话歌曲《冷雨》的普通话版本。那么在这首歌的前奏当中有一段很短的口哨，据说呢这是莫文蔚本人吹的，当时制作人呢是为了营造一个啊很轻松的气氛，刻意要求他这么做的。还是很有特点的哈。好吧，上半段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好歌会说话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吧。 当夜灰，就连墙壁也微。

失乐园来自陈淑桦的演绎，听起来呢整个歌曲的风格呢就是怎么说呢，朦朦胧胧阴阴晕晕啊，但是呢这个风格呢就完美的可以接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黄韵玲的蓝色啤酒海。那么这首歌呢是收在黄韵玲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之中，虽然不是她呢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但是呢绝对是黄韵玲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记得在2007年黄韵玲在台北办了一场演唱会，那么在这之前呢她已经有14年没有办过演出了。那天的开场秀呢就是她的儿子先在台上演唱的这首歌曲，然后她才款款登台。蓝色啤酒海，好吧，跟这个夏天还有最近这样的高温天气还是有点配的哈。不过呢话说蓝色啤酒还是有点奇怪哈，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我的小孩 Oh my little baby， 你就变成地海，一生是个夏天。我的小孩 Oh my little baby， 你就变成地海，一杯可以喝一年。 蓝色啤酒海来自黄韵玲的演唱，非常欢快的一首老歌。帮你说，老家在杭州，高中毕业那一年跟着老爸老妈回去，那是我第一次回，待了三天又去上海转了一圈，没想到一个关系很好的高中同学那几天恰好也在上海，因为我爸妈和他呢也认识，我们还一起吃了一顿饭。更巧的是又发现一个初中同学那几天也在上海，他老家是上海的，所以说又跟他约了一顿饭，感觉世界真的好小。难道真的不是提前约好的吗？我们相聚上海吧。好吧，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一起分享了一首潘越云参与演唱的歌曲，叫京华烟云。那么在这张合集毕业旅行之中呢，还有一首潘越云的歌叫做桂花巷。这首歌呢是87年的电影《桂花巷》的同名主题曲，当年呢还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后来呢收在专辑《情字这条路》中。一起来分享潘越云用闽南方言演唱的这首《桂花巷》。 山飘浪过一山，一旦落土泪透过几寸几寸心迷乱啊，几寸几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歌会说话，经典唱片秀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毕业旅行》。那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我要吃素说，每一次旅行前呢都会给自己列一大堆的计划，然后呢只去完成60%，这样呢就会觉得这趟旅行有事儿没做完，还有遗憾，下一次还会想来。这个你对待自己的这个套路还是有点奇怪哈，不过好吧，你开心就好。北里寻他说，因为工作调度，现在呢常年出差，偶尔回来待个2-3天就算是过了一个假期了。就这样还有好多朋友羡慕我呢，觉得我总是能出去玩，良心呢，我出去可真的是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哎，这样的事情我特别理解哈，就是我们身边呢也有一位同事，过去呢就特别羡慕啊这种能够满世界然后满天飞的这样的工作状态哈，就觉得哇好牛啊好厉害啊，结果呢当他真的有一天实现了这样的状态之后，就发现还不如原来呢。但是呢外人看来都会觉得哇好羡慕你，是不是很爽啊很棒啊怎么样，其实呢这个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鞋子舒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哈。 好吧，周华健呢曾在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当中收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有没有一种俯瞰全世界的感觉哈？这首歌呢虽然不是专辑当中热度最高的，但绝对是品质很高的一首。其实呢，周华健不是这首歌的原唱了，第一个唱这首歌的是张艾嘉，也是一个大咖哈。歌曲呢收录在他1986年发行的专辑《你爱我吗》当中，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也是热度非常高的一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原版来自张艾嘉的《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来感受一下是否有一种俯瞰全世界的感觉呢？ 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全部的清醒和一只酒瓶，看月亮的时候不能戴着眼镜，在阳光之下不能流泪伤心。我爬上全世界的屋顶，带着没有人能了解的心情，狂乱的时候谁能拥抱我的空洞，绝望的时候有谁能挽救我的噩梦。是必须，酒瓶装的也许是自己，也许自己才能创造奇迹。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只怕全世界同时都下雨。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一种无处躲避的恐惧。 站在全世界的屋顶，来自张艾嘉。有没有感觉像前几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田震的早期的那些歌曲的声音感觉一样哈？今天这样的歌曲当中的声音也不太像现在的张艾嘉，看来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哈。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王心凌和郑华娟演唱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可能呢，哎，真的不愿意这样说哈，这个上了岁数的一些朋友哈，这么说嘛，一些大人哈哈，一些宝宝没有听过，一些大人听过，在1997年的时候听过这歌，因为当年呢歌手孟庭苇翻唱过。不过呢，王心凌和郑华娟他们俩才是首唱，而且他们俩呢还是这首歌的词作者。这二位呢是台湾地区流行歌坛早期的二重唱组合，他们在一起合作了很多年之后呢还是选择了单飞，所以说才在1987年推出了这首歌曲。最后一起来分享这首二人合唱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在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各位送上的是狄仁杰系列电影的第二部《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的故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明天依然是中午的11点，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 心中已经收好，心情好不好也不再重要，终究要展翅昂首，往天涯的尽头。